星期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嗯， 对，总之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和告状，我觉得以后你可以换一种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了。 怎么样？ 就每天会变得不一样， 对， 就无法超越， 只能被模仿，不能被超越，是吗？我觉得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开场哈、啊，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呢，可能都希望你也可以给你身边的人都带来一些清凉的感觉， 嗯，快乐就好， 对， 这叫情绪传染。 偶尔讲个冷笑话之类的，是不是哈、啊？好吧，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还是先来说福利的内容吧。 嗯 ，Priscilla Isa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2张，陈慧娴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会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千千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嗯，我们的索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同时加手机号就可以赢走我们的这个门票了哈。 嗯， 其实因为今天看到一个挺厉害的一个新闻啊，说是有一个80后的小伙子啊、嗯，他以前的体重呢198斤 哦，还挺重的。 呵，这个就是体重跟身高跟这个乔丹的身高是一样的，198斤， 就替床堪忧。 尤其是他的丈母娘经常给他做美食 哦， 一顿饭能吃100个饺子。 哎呀，高手在民间，大胃王真能吃。 我跟你说，100个饺子还只是8分饱 哦。 结果呢，有一次体检就查出来尿酸高、重度肥胖，啊，这个血脂高什么的啊，于是就顶着丈母娘的美食压力跑步减肥，一年甩掉50斤。 哇，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对不对？ 是不是很励志？ 对，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会和大家就是勾起一个话题，就说每个家庭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做饭非常好吃的人，你们家谁做饭好吃？比如说你爸妈还是你？比较擅长厨艺， 我 哎，我也是这么自居的，因为我都一直觉得我妈我爸是从小糊弄我长大的。 是是，您就觉得自己做的泡面特别的好吃、啊、 那么问题来了，你们家谁做饭最好吃呢？ 对，哎，你真的可以把这个答案发过来。 对，爸爸还是妈妈或者是自己，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而现在我要推荐的一首歌，我们听一段来自于菊儿啊，这个法语歌的、是一个什么料理什么什么里面的一个什么歌，反正这首歌就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很适合在下厨的时候听的歌。你可以设想一下听着这样子的歌，然后呢再给你心爱的人做一顿晚餐的那个感觉、 料理进行曲送给你们。 Sauter la viande hachée, ajouter sel et poivre, rouler, mouler, malaxer. Des nuages de farine et puis un œuf entier. Youpi, les boulettes sont nées. Parcourons mon livre de recettes. Les spaghettis dans le jacuzzi. L'eau est bien salée, mais attention pas d'excès.Kabetsu Wadoshita 我也觉得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傍晚黄昏之时，哎，就在这首料理进行曲之中， 嗯， 我们一起来聊聊跟吃有关的话题， 这样好吗？大下班的。但是我突然会想到那个黄磊在某一期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说就是因为他特别擅长美食和烹饪嘛， 小厨嘛， 对、所以他就觉得每一次锅油热的时候，然后把肉再放进去那一瞬间， 锅油热的时候，是锅热还是油热？ 锅和油一起热的时候、 啊、 然后把食物再放进去、 哎、 就感觉那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像食物在撒娇、是不是还挺唯美的？ 有音效、啊 嗯、 想象想象想象一下啊。如果你们此时参与话题，我们将会有一个点名的时间来赶紧报个到啊，说说你们家谁做饭最好吃，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记忆当中的一个人。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话题，就说家里做饭不好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恨铁不成钢， 老想出去吃。 Aujourd'hui c'est moi à la cuisine. Tous les couteaux sont bienJe découpe les poivrons, je découpe le jambon, ils sont prêts à valser. Dans un peu d'huile ferrissolée, les poivrons prennent une couleur dorée. N'oubliez pas de saler. 哎，你们那个 发答案吧， 嗯， 就是稍微可以延伸拓展一下，你别直接发来以后像这种啊， 爸爸 像点个名啊， 老公， 这是个 Sparky 是吧？ 对， 我爸，家里首先我爸。 对，可以说一下他比较擅长哪一道菜，比如说鱼香肉丝啊，或者说方便面啊。 对，大家就说我老公做的泡面特别好吃， 哎， 我煮的就不行。 做泡面真的是需要技巧的。 是，有人那煮泡面能煮出花来。 对，做泡面就是有一个小窍门教给大家，放一片芝士会更好吃。 啊，那怎么呢才能够把泡面做出花来呢？ 怎么做呢？放一朵花，啊、做个模具。 那能吃吗？西兰花，放西兰花，冷不冷？ 王牌推荐， 停止伤害啊！别发现在吃的东西给我们啊，我们并不想看到。 是的， 对，有这个效应说，我正在给儿子做饺子、嗯、 啊，然后就发来这个馅儿和各种 韭菜。 对， 好吧，你们可以接着跟我们互动，像菊小梦。我们又点名了， 嗯，还有刘易阳， 对，鞠小梦说婆婆做饭最棒， 哎呦，这是隔空秀恩爱， 是我啊， 秀和婆媳之间的恩爱吗？ 啊，我和我老公在一块儿一年长了10斤， 哇，这还笑影，他说我做的最好吃，也是自居自己是厨神那一种， 嗯，模拟一下你的音效好吗？哇，啊，你这个哇很有特点啊，哇哇， 感觉哇的特别不应景，是不是？ 挺好挺好，好来看一个推荐吧。鹿晗的演唱会要开始了，对吧？ 嗯，2018 REX 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会在今年的10月6号开始在工人体育场举行。 嗯， 而且现在粉丝们看演唱会流行一种应援文化， 什么意思？ 就不只是简单买个门票、举个灯，或者说打个扣之类的， 啊、 而是追求一种整齐划一的壮观场面。 是你像这个鹿晗的这个颜色是正黄色啊，金黄色，所以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呢。粉丝们会用灯牌形成一片黄色的海洋， 金灿灿的样子、啊嗯、同样前EXO 的成员张艺兴应援色是温暖的紫色，吴亦凡凡是冷酷的银白色，因为吴亦凡曾说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银河， 嗯， 所以他应援色就是银白色。 好吧，有喜欢鹿晗的朋友对不 对, 对, 对, 对， 如果有的话你们也可以出来冒个泡啊。 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停留，就让我陪在你身旁，当你快乐或是绝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再唱给你听。孤单星球转了多久才遇到了你，靠近在我左右，青春汹涌，成长会痛，你皱起眉头，让我给你温柔。我们在昨天的经历，是彼此明天的勇气，因为你未来不畏惧，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 叫做智小童。 这样好吗？ 可能想开玩笑。 这叫什么？ 挚爱 Your Song， 来自鹿晗的一首歌。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陈，说我们家做饭最好吃的是我公公啊、那这个红烧肉做的，哎呀呵，哎呀，这个又酥又烂，想想就饿呀。 真的，看到这段文字，我突然觉得饿了，咽了口口水。 你会发现，接下来我念每一条微信都会恶狠狠的，那个饿是饿了啊。慕言，北京听众慕言报道说，我爸做饭太香了。 嗯， 拿手的菜是什么呢？这感觉都不像是家里的饭，都像是馆子里的、麻辣烫、麻辣小龙虾 呀， 冷锅鱼哇， 最爱吃的麻辣小龙虾。 就感觉你爸做饭这个 有外卖吗？ 手艺的这个跨度有点大呀。麻辣烫、麻辣小龙虾、冷锅鱼、大盘鸡， 就是家里有一个大厨是什么样的即视感？就是每天都是米其林。 哎，这个形容有点贴切。 对啊， 嗯。 还有陈丽娟，她说当然是我做的最好吃啦，可乐鸡 哦， 还有藕盒，超级好吃。 就是实在想不出来该怎么回应的话，只有。 好了，你们都是大厨。 哎，艳羡啊，羡慕羡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这两天我们持续都会有一些有关于回到暑假的这种感觉的话题。 嗯， 接下来这个其实也是动漫原画，哎，这个特展啊，《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在国图下属的典籍博物馆来开展了。 对，近400幅铅笔原画和彩色赛璐珞。什么是赛璐珞呢？就是其实它是塑料的爷爷。 哦， 材料的一种。 哦，原来是这样、啊、 制作台球的那个材料， 就是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是就是艺术家的那个纸质的手稿，比如说像白雪公主啊这些米老鼠这些之类珍贵的手稿，然后他们要先临摹到这个赛璐珞上面，然后再上色和拍摄，对不对？ 对，而且现场会展示另外一种作品叫赛璐璐。什么又是赛璐璐呢？ 啊， 它其实是早期动画电影当中一个制作过程非常重要的环节，就艺术家的纸质手稿完成之后要临摹到赛璐璐上面，这个赛璐璐和赛璐璐是不太一样的。 哎呀，所以每一天都会觉得自己的无知。这还第一次听这个赛璐璐这种说法， 又长知识了是不是？ 好吧，那每次说到暑假的话题，我们必须得来一波回忆杀。 是， 嗯， 今天的回忆杀是什么呢？ 就是这首天上有。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没有。 天上有无数颗星星，那个最亮的依旧是我。我不知道 来来来，大家一块唱啊！ 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地上有无数个龙，那个最小的依旧是我。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在爱哪里一生。寻遍天下，何须欲找他。 有人说孩子那版原版的更好听吧。 嗯 嗯， 真的没有听过，但是有听众提醒我了，说你没有看过吗？就是那个神猴有尾巴那个。 什么神猴头上有犄角是吧、啊、 神猴有尾巴、 嗯、对，翠翠婆婆什么的啊。这个也算是用这首歌跟年龄打一个隔断啊、 嗯、 就是听过的没听过的基本上可以判定一下年纪大概是什么年纪。 小龙人之歌， 说这个我也没听过，张晶心不得不说没听过，八九年飘过。八九年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就是面对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对一下相视而笑。 好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放这个小龙人的时候呢、 嗯， 就是学会这首歌嘛，那个头上有犄角那就还好。 嗯， 就唱这首歌《小龙人之歌》的时候呢，经常会被家长 就质问， 怎么了？ 就没事儿，你在你妈跟前唱这种，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 垃圾桶。 然后你妈就会说，你垃圾桶捡着。 遇着他。 好，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啊！来，我们再来看两本新书，一个是张北海的小说，就是《邪不压正》的原著《侠隐》。 对，本月趁着电影的热度又新鲜出版了。如果说《邪不压正》展现的是汪洋肆意的荷尔蒙，那么小说《侠隐》当中展现的就是更加接地气的老北京。 对，张北海写这个小说之前，还专门找了当时的北平的这个街道图啊，就是历时6年才把小说写完啊。 对，而且通过这个主角李天然的视角，又反映了老北京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很符合当时的事实。 另外一本书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现象级的畅销书的作家尤尔赫拉利的新作《今日简史》。这个也非常不错，这本书啊。 对，他此前有2本现象级的畅销书，一本就是《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在全球掀起了广泛的热议。而这本《今日简史》呢，英文的直译应该是21世纪的21堂课。所以中译本翻译成《今日简史》。 对， 这一下就凑成了3部曲了。 对，也是提出了一些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啊。数据是很重要的资源，外面的世界又是一首我们回忆中的歌，你会唱吗？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 最前排，and learning how to fix them. Live on rich hours, sons and

转不休，宽肩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现在就见到你，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擦肩。 赵雷的歌总有一种雅痞气息的复古啊，或者说它会让你在瞬间回到你自己的十九岁的那种感受。 所以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赵雷的十九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有的人很喜欢夏天，因为夏天会有很多故事。有的人喜欢夏天是因为夏天会让一个人从头到脚充满青春的气息，哪怕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大爷。 四季当中如果要选择一季要就是非常去选择的话，就秋天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夏天会有点燥热的情绪在里面。 对，就他就像一个年轻人一样，所以很多人会把夏天当成是一年当中，对对，就是自己最应该去做点什么的这个季节啊。 对， 就是如果你想去海边啊，那你一定要夏天。对，所以我总是在想，每次坐在直播间的时候想说，为什么伞不是海边的伞。好，回到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的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第十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7月26号的晚上进行。 这场音乐会呢是在 FM97.4 的支持之下，由北京电台的艺术教育品牌广播之声举办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当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小选手们共同演绎的一场民乐音乐会。 反正也会有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来助阵啊，有些名曲，然后呢孩子们会在这个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舞台上绽放光彩，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是看着未来小音乐家们从这里起航， 希望他们能够从北京演到纽约。来听这首 Norah Jones 的歌 New York City 送给你。 I can't remember what I planned tomorrow, I can't rememLines with a pencil. I remember what came before. I wanted to think there was endless love until I saw the light dimming your eyes in the dead of night. I found out sometimes there's love that won't survive.City,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New York City, such a beautiful, such a beautiful disease. 我们上个时段跟大家聊你们家谁做饭最好吃啊，这个话题呢让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又变成了一菜谱啊。然后金苹果说俺爸开个饭馆掌勺，哎呀呵，炸茄盒啊，葱包羊肉啊，生 这个我爱吃， 糖醋里脊，拔丝地瓜，山东烧鸡，羊汤，各种海鲜饺子， 大鱼馅的饺子有吗？ 来两 来一打 一打 一打应该十二个。 你说一打我就觉得像要喝酒的样子。 当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不仅是勾起大家的回忆，除此之外就是也和家庭有关嘛。因为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他们都特别喜欢听陈慧娴的演唱会的其中的一些片段，然后他说他自己也在听，孩子也在听，全家都在听，好像听陈慧娴这件事变成了一个祖传的事。 好， 总之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经久不衰。 对，一家全家人都爱听嘛，啊，经典。节目的奖品呢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 Priscilla 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尖尖雀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王。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聊一些身边的事儿，吃什么喝什么听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话题也不仅仅限于这些身边的事情，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有的时候我们会聊天文地理，我会谈到宇宙。哎呀，这个节目真是 因为之前和大家有很多话题去分享，什么蓝月亮啊、超级月亮这样的话题，但是最近我关注天文，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问，夜空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很壮观的天象。 对，你刚才不说了吗，超级月亮什么的，而再过几天又有一场天文大戏要上演，那就是月全食。 哎， 这次月全食出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7月28号的凌晨。不管你在中国的什么地方都将有机会目睹它。而且如果以前没有认真欣赏过月全食或者没有看够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 对，这一次月全食的时间是1小时44分钟，有可能是本世纪，听好了啊，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月全食了。 划重点了，根据专家的预测说，这一次月全食将会在7月28号凌晨2点24分发生出轨。 然后呢凌晨6点19分复原。期间1小时44分的时间，月球是完全在地球的阴影当中的。而那个时候我是在被窝的阴影当中。 你在思考这个睡觉的问题，我在思考 怎么办， 为什么、为什么持续时间这么久呢？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有这个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专家说，这次应该是可能是月球啊，不是可能，就是月球和地球的距离比较远，以及太阳距离地球的位置有关系。这个定律是什么定律呢？反正这个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明白。 开普勒第三定律。 对，反正几十年赶不上一回吧，这很罕见了，这个两个因素叠加，对吧？ 对，而这次月全食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位于两次日食的中间，就是7月13号发生了一次日偏食，28号凌晨发生月全食，就等到8月11号又会出现一次日偏食。 反正越解释越听不懂。 如果你对天文感兴趣，可以记着28号的凌晨定好闹钟。 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意有你还有天。 月傍晚来自陈坤。 还有月傍晚，还有月傍晚。 哎呀，这个陈坤唱歌跟他演戏呢好像感觉风格不太一样。 他演戏的时候可能老会有种这个比较坏坏的这个样子啊，但是唱起歌来却是非常的温柔。 对，而且很阳光。 对， 温柔当中带点就阳光大男孩的滋味在里面。 今天也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你说。 实力宠妻的典范吗？ 对， 但是我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有种觉得说饿了的感觉，九宫格。又会想到火锅，你知道吗？什么事儿呢？就是很多男生发现结婚之后都会特别疼爱老婆，比如说不让老婆洗碗啊，不让老婆下厨啊，家务活全包啊。 你知道，我们说到这里的话，就是已经有人开始在埋怨了。你看看人家，是不是？ 我们不是挑事儿啊，就说别人家的故事。 对，你知道，就是夏天这个女人呢也要做这个防晒嘛。 是。 这个一般的这个像我们这种大老爷们可能不太懂，也不习惯用，但是人家这个辽宁的周先生啊。就细致多了， 为了选最好的防晒霜，他就在自己的背后纸条贴出一个九宫格，然后好几种防晒霜每个格子里涂一种，然后站太阳底下一晒，晒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有的防晒霜就被晒成那个盐粒儿，到底哪一种最有效，也就有答案了。然后他的爱人就是说，哎，真的没想到自己老公这么贴心。 这晚上一看，就剩脚底板是白的啊！ 幸亏没晒伤。 但是我觉得这方法，这个啊，虽然这个让人敬佩啊，但是不可取啊，万一中暑晒伤不太好。只能说大哥，我敬你是条汉子。 那么问题来了，收音机前的男生们，你们为自己心爱的人做过什么贴心的事儿呢？ 确定会有人回应吗？ 说不定有呢。做一顿饭也好啊，对不对？ 好好好，我们先听首歌，大家想想。 今天晚上去吃九宫格也不错。 还是得说回吃，是吗？ 晚餐记得热情的一些香烟，记得尽量是抽一些，不要睡得太晚，容易沾黑眼圈。 K 歌，把你喜欢的唱一遍，吃饭。色的要多吃一些，不要忙得太晚，让我心疼一夜。Yeah, 把不安的习惯改一改，一天记得出门要带着伞，淋湿了记得把头发擦干，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我和他的事情怎么办？有你了解什么事都别麻烦，有些事就让我承担。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 oh, 不要说太麻烦、oh, 不要嫌我爱管， 路口转弯别忙乱，就让我做你的一半、oh, 让我为你分担、oh, 把你给我保管， 不需要有人陪伴，就让我做你的一半。 好，昨天我们的白给100块现金抢走一半，现在还剩400加100，应该是500的现金红包在等着大家，所以你们要准备好听我们的预热题啊。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了，我们的问题，请各位听好了，那就是7月28号凌晨出现的那一次的月全食啊，即将出现的月全食，是本世纪最长的月全食吗？ 是或者不是？期待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看看今天谁能够接通我们的电话。 期待你哦。

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 对，所以马上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费洛蒙》，是来自这个一张专辑叫做《天使和魔鬼的对话》。 嗯， 我们是魔鬼，他们是天使。 对，我刚想说马上开始对话了，而且我要送500块的现金红包。嗯， 要不要为我放个嘴？暂时听信是沾了一些汗水，月光下猫狗起了队，两圈环视四周的夜，那一群天生就爱睡，猛兽吞噬我的视线。 快就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嗯， 看看今天第一位被我们接通的是哪位好朋友，来听他声音。 Hello， 你好。 你好，你首先要把旁边的收音机关掉， 不然我们就会像外星人对话一样。 对。 Hello， Hello， 哎， 两个人的声音是一个主驾一个副驾是吗？ 好， 一见面笑。 好 ，OK 了，现在好多了，你能听清楚我们说话吗？ 可以。 OK， 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了。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孟。 小孟。 姓孟啊。 嗯，小孟。 然后微信名叫孟醒了是吗？ 对对对。 哎 ，OK 啊，准备好我们今天的答题的环节。如果你可以全部答对的话呢，今天的现金积攒到500的现金红包了， 嗯， 好吗？ 好。 加油！你是你自己答题还是你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吧。 加油！ 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能太久啊。夏天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对吧？啊，这个你们喜欢吃小龙虾吗？ 还可以。 那想问一下，小龙虾是生长在淡水里的吗？ 是的。 哎呦，这个题好多人容易答错哦。 对，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嗯。 第二题，夏天在饭馆点菜，有一道凉拌冰草很受欢迎，请这种冰草呢又叫冰叶日中花。叶子上就像那个凝结着冰凉的露水一样，请问它是原产于寒冷的俄罗斯吗？ 是吗？ 不是。 哎， 答对了，那它是原产于哪里呢？ 听到他的笑声，我一下就 不知道， 不知道， 他是懵的。 哎呀呀，别老说人懵懵，这答对就是一种能力，是不是啊？ 加油！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冰草啊，它是原产于非洲。 听起来好像和俄罗斯的气质比较相符。 哎，我们这两次的这个听友都就是很强啊，实力都很强啊，很轻松就可以跨过两题。昨天也是，那今天你也有机会抢走一半现金了。接下来 第三题 再答对就厉害了啊。请听题啊，这个题我来问吧。 对，很刺激啊。 这个比基尼啊，是一种很流行的泳衣的样式。请问比基尼这个名字是根据一个海岛命名的吗？是吗？ 不是，不是。 是的。哎呀，那是什么？不是是什么？请问为什么它是叫比基尼？ 就是 你看我们老是说，哎呀，这个比基尼啊，你以为是个模特的名字是不是？ 或者说以为就被那个比基尼脸给蒙蔽了， 或者说他觉得应该和那个香奈儿和神奈儿是一个道理啊。 对， 因为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好吧，这个泳衣的样式诞生于比基尼岛，所以就叫比基尼。 很遗憾， 好的， 500块钱和你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缘分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9块的小红包送给您。 你们不是说一块参与吗？那旁边那个人怎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发出过声音？ 正在和 表演手势。 不过他好像也参与不了啊，这个无论是冰草的话题还是比基尼的话题，好像感觉他都参与不上。 还有小龙虾什么的。 行吧，今天的答题的时间就结束了，谢谢你的参与。那待会儿也会有一个小红包安慰奖送给你们，好吗？谢谢你，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做王牌，我们的白给100块正在进行中啊！现在呢，今天的500现金红包，前面一个挑战者小梦失败了啊，但是还有一位会被我们接通电话。 对，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有位朋友是在外地，他说如果不是在北京，我也一定拿奖金。 又 check it out， 怎么是感觉他是一个 rapper 吗？哈，好，我们来看下一位。 Hello， Hi， Hi， Hello， Hello， 请问怎么称呼您？ 哎呀，叫我耳朵。 耳朵。 啊， 为什么会脑海中出现的？为什么是耳朵？拉布拉多， 我以为 叫多多，所以就是两个多 啊，耳朵。哎，这名字好，哎，听起来特别欢乐啊。行，你现在在什么地儿听我们节目啊？ 车里，我现在已经靠边了。 OK， 好，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答题的时间开始， 请听题。有一个成语说暴殄天物，是形容糟蹋东西，请问殄这个字是浪费糟蹋的意思吗？ 是吗？ 是。 暴是浪费，殄是灭绝的意思。 这个还真不知道。 对，这稍微难点啊，长知识啊，好吧。 混淆视听里的。 好的。 好嘞，今天的答题就这么快就结束了。 感觉也不太适应。 对呀，还想跟这个，因为这个名字耳朵嘛，我还想让他多发挥发挥。 对，我问 这个真是知识盲点，真的不会。 知识盲点。 没关系，还算是我觉得我们也能够接通电话这一件事情，已经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朋友来选嘛。 是，因为听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还挺开心的。要不再加问一道题，但这个不作数， 好， 好不好？ 可以。 请问，开心果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坚果，请问啊，开心果是原产于中国吗？ 嗯，是吗？ 不是。 哎，这个答对了。好，这样的话呢， 啊、 对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红包要送给你，以资鼓励。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好，我们刚才的其实这个，正确的答案，预热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是啊，确实是本世纪这个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个月全食啊。 对。 所以我们从答对的朋友当中选择了两位参与了我们今天的白底100块。这样的话呢，到了这个星期五，也就是明天的时候，我们的现金红包回到了 600块， 对，600了。 总之就要考考大家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讲。 嗯，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接下来我们要出今天的音乐题了啊，大家都听好了，谁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啊。 年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准备好手机了。 哇， 还有你们的网速一定要保证啊。最好不要连什么 WiFi， 不太可靠的。 嗯，好，那就准备好手机。 嗯， 对话框可以对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今天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 嗯。这有多简单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在这个前奏响起的第一个音就会猜到这首歌。 嗯，或者说一个地域。三二一。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有点浪费感情。 百三岁又开始上线了。 好啦好啦好啦，就准备了啊。嗯。 三二一。 听得出来吗？哎，只有大海的声音，对不对？ 对。 好。 好，没有没有，后面是有一些旋律的。你 太简单了。 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回答正确了，怎么办？ 没有，最快的一位和中间我们还单选一位嘛，所以大家赶紧啊发答案过来，不用加手机号。 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所以 我们等待一下正确的答案，待会儿我们再来公布。先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很熟悉的老歌了， 来自校长的一首歌《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来，我们来说一下错误答案，有分别有成都、 大海、 江南， 还有阿里郎。啊， 这什么答案？这。 还有看海，总之听到海浪的声音，大家就浮想联翩。 对，这首歌其实应该算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了， 是来自阿曼一张惠妹的《听海》。 对，因为我估计会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在 KTV 然后飙歌的时候我来唱这首啊，女生可能会唱这首歌。 对， 然后它其实是感情很浓的一首。 对 嗯，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要表扬一下，跑跑你在吗？记得把9.99的小红包发送过来呀。 9.99就好了， 9.99、 嗯、好吧，我们也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待会儿我们也会整理一下，看看前几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我们也点个名啊， 一起来合唱吧。 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就交给这个直播间里面的我们俩， 对、嗯、 还有 CD 里面的这个 张佩佩 以及 你们， 对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此时经典好歌回顾，张惠妹听海。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 老白，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好，交给大家啦。 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相信。 请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谁又背上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是谁说我这个适合只适合唱少儿歌曲的啊？ 就有的朋友的存在就属于相爱相杀。 对，他们说的是对的，确实是在少儿时代听的歌。 还有朋友说怎么了，交到副歌部分的时候就给我们唱了，太高音唱不去。 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我觉得女生唱这首歌难度很高，当然如果你要唱 Jackie 翻唱的那个版本的话呢，谨记千万不要老是刻意模仿，因为有些歌如果他感情很深，你又模仿另外一个人的话会唱出非常奇怪的感觉， 就只是手势模仿就好了。 对，然后有的人就特别喜欢模仿张学友，你知道吗？一定要把声音要压扁， 颤音还有那个 亲爱哭的声音，然后就会觉得特别想特别想，你明白吗？ 对，但是如果要故意压扁的话，有的人的音色不太一样，会压成那个张宇的声音。 哦， 是不是？ 一直假对，好吧，我们今天的这首歌就听到这里了。马上我们送上一首轻快一点的英文歌。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The end of the night, we should say goodbye, but we carry on while everyone's gone.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Are we friends or are we more? As I'm walking towards the door, I'm not sure. But baby, if you say you want me to stay, I'll change my mind.My mind. Lean in when you laugh. 我们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留言 啊， 包括子君刚才跟唱了张惠妹的《听海》，他说我唱完了，我老公在旁边哭了。 为什么哭？ 就是被你感动了吧？可 能是。对，真的有可能，因为一首歌曲代入感太强。

今天影片正式曝光首护版主题曲《离析》，歌曲由素有亚洲唯美歌姬之称的中国藏族女歌手阿兰倾情献唱。在这首歌曲中，阿兰用唯美深情的歌声唱出了狼鸣与小妖孽虐心而真挚的爱情，引得不少观众落泪。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三环内环西向东方向，马甸桥到安贞桥，太阳宫桥到三元桥；西三环北路辅路外环北向南方向，紫竹桥到横天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音乐素描。好了，此时此刻，傍晚之时，又有一首歌的时间，或者一些故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了啊。 对，每到这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回到那个北野武的小酒馆的感觉， 每到这个时候就突然觉得自己有一夜长大的感觉，就刚才还是3岁，现在一下长大了好像突然听懂了一首歌啊，要就是听到了很多的故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会被感动啊，哎，至少有可能吧。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个故事。 小鱼干和山楂条，他说2年前我大一，我骑车去了西藏，到了布达拉宫，看了好美好美的西藏，看了好蓝好蓝的纳木错。我去了街头，去了甜茶馆，去了你给我照片上所有的地方，只是因为5年前他在拉萨当兵，告诉我这个地方很美很美。然后去年我又去了西藏骑车，今年还会去，明年一样会去，只因为那个我暗恋了7年的男生啊。 至尊宝说，那年大学刚刚毕业，通宵为某国企准备复试，你在旁边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你陪着我去挤地铁去面试，你在大厦边上一直守着。中午我出来的时候，你迎上来，冲过来，冲着我笑着撒娇，肯定过的，要请我吃好吃的啊。现在毕业5年了，我也离开了那家国企，准备和另一个人结婚了，祝你幸福。 欢迎 一定要幸福。 李白请，为什么会说这样一句话呢？因为我觉得就为什么刚才会说北野武的小酒馆的感觉，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就好像我成了那个欢迎光临的应试，你就是那个酒馆老板。 重点是我连祝你幸福还没有说完就被你打断了，就欢迎光临是什么情况 好了，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看看会不会感动到你吧。其实这首歌最早是齐秦唱的啊，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但是呢影响力会更广，很多人好像都可以跟着哼唱那么几句。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更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 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 听我的，千万不要在 KTV 轻易尝试去跟你的朋友唱这首歌。有的歌是属于那种听着好听，唱着不好唱。对，这首歌其实并不难唱，但是，我听过或者说我自己也试过，就是它会带来一些很尴尬的效果。 是那个 rap 部分是吗？ 就是，只是说你唱的会很，这首歌在整个唱的时候很淡。 哦， 对， 所以唱歌还是需要技巧的，或者说需要选对歌曲。 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除非是大家大合唱就还好啊。好，我们来点几个名，因为在刚才我们猜音乐题的这个音乐前奏的过程当中，老会有些朋友跑过来问我说，是我吗？是我最快吗？ 是，但是无奈之下又败给了网速。 有可能因为这强中自有强攻手，哎，网速更有网速快，所以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一位朋友，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跑得很快哈。 叫跑跑， 跑跑是第一位。然后呢之后有特效石头是第二名，然后呢再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蓝，这是真的跑过来问了好几次，是我吗？ 对，但是真的很抱歉。还有网速比你还快的朋友， 对，过了一夏天胡海， 还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正方形的饼干。 正方形的饼干也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是我们特别挑选出来的。好，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私房歌， 好了，主播私房歌，我们会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歌给大家。这首歌我总觉得趁着七月份还没有结束，还想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领赏，就是这首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其实也推荐过很多次了，在每次推荐的时候的开场白或者说串联词其实都不太相同。今天我想安安静静让你们从前奏开始听起。 热的不久后，天闷闷的云遮。 会有一些画面感，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甚至会很具象的去想到某个人，想到他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子的头发，风吹过他的发梢，然后呢，或者那个阳光晒着他的白衬衫或者白色的 T 恤的那个样子。 对，总之在这首歌曲当中，每个人脑海当中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希望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种感觉。 很适合在七月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啊，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会有阳光的跳跃感。You remember when we had nothing, but that was more than good enough for you and me. Cause our love, it was so strong. All we needed was each other to be happy. We would always say there'd be no way we'd see the day when anything would drive us apart. You would always be first place, be the captor of my heart.Overrated. What happened to the fire that sparked when we first met? I just wanna get back to the way things used to be. And it was just you and me. Everything was so simple. Said, how in the world did it get so complicated? Everything I have, I will trade it. Just to go back to the days when it was only you and me.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说到吃，说你家里谁做饭好吃这件事情，我想说炒菜这件事情可能我未必会炒到你们的心里，但是放歌这件事情呢，我倒真是希望自己可以像一个厨子一样，就是你炒一道菜大家喜欢吃，我觉得哎好吃，你心里也会有成就感， 是， 或者放一首歌大家觉得这个歌好听，我自己也会很开心。 对，所以不知道今天我们为大家烹饪的这道大菜你还满意吗？ 反正我自己选歌的标准就是好听的啊，不好听的歌不会选。 下饭的。 说出来有老干妈的感觉。Simple Day 啊，如果你们喜欢，可以添加歌单。晚些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歌单铺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杰 FM" 上面哈。 杨圈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顺便我预告一下，或者提前我 say goodbye， 因为今天的结尾会非常有意思。 对，会有王牌新发现的特别版的存在。为什么说特别版呢？就是用声音的方式帮大家来降降温。 对。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将会在一段很清凉的音乐、很凉爽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哈。 是的，那接下来我还要推荐我的这首主播私房歌吗？ 也让大家听一段吧。 好，可以，因为我觉得说下班的这个时间才应该是尽情去享受 party 时间的时候，所以特别为大家选择这首来自特别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 Hot Chill Ray， Don't Say Goodnight。 而且在这首歌之后呢，就是新发现的清凉时间，而有之后还会有中国歌曲排行榜。 For the weekend, blow it all, making memories with my friends, two girls on my lap, super packed in.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Plug the iPod in, put on ASAP, hella loud, trying to rap. In her work uniform, but she's still bad. It's alright.Take a deep breath and don't be shy. Don't you worry about tomorrow, 'cause tomorrow ain't tonight. Just kick back, let the universe align. Come on, don't say goodnight. With the stars in the sky, let's wait till tomorrow paints the sun across the night. I see love in your eyes, and if you see it in mine, let's wait till tomorrow. Don't say good, say good, please don't say goodnight. Super drunk, still saying that we're just buzzed. Last call, everybody's getting paired up. Making out at the bar, call it young love.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Let's find a bonfire, or we can start one. Throw your middle fingers up to a new sun. 'Cause we ain't sober and the party's never over. Singing,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don't be shy. Don't you worry about tomorrow, 'cause tomorrow ain't tonight. Just kick back, let the universe align. Come on, go. 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今天看到一本书，在说为什么声音能够治愈人体，就赶紧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好比说，当我们打开收音机，而我们最喜欢的歌刚好在播放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安静地坐着听着雨声，在那一刻我们好像真的能触摸到它。当我们聆听树林间的风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明显的宁静感。但是声音到底是怎么来治愈人体的呢？有一个比方说，它就像一个管弦乐器，你可以调整你的身体。就好比说，你去听一场令人精神焕发的交响乐，当演奏者对他们的乐器进行精准的调音，声音就会像海浪一般洗涤你的心灵，也可以带来宁静和激昂等等很多的情绪。身体也是这样的。有一种职业叫做声音治疗家，他觉得说能量医学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根本的能量场，它会产生在身体上、情绪上还有心理上。如果说我们可以改变能量场， 那么身体、心理还有情绪上也会随之改变。所以现在正值大暑，天气很闷热，不妨我们今天就来试一试，可不可以用一首音乐让大家体会一次心静自然凉。 真的很好听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误会，说哎你们在播什么，或者说这是我们的电台吗？这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的结尾就是想用这样的一段很可以让你真的听出来一些安静感觉的就是纯音乐啊。 对，因为心静自然凉，我们通常会说这句话，其实最显而易见的一个词就是情绪传染。 对，这歌或者这个音乐其实是很治愈的，就是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心也会被洗涤一样的感觉， 就是走进了大自然的感觉。 嗯，你会觉得好像即使堵车也没有那么燥了。 嗯， 所以如果你正开着车千万不要闭上眼睛，如果你刚才跟这个音乐已经慢慢的闭上眼睛，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想象的空间的话，此时请你慢慢的睁开你的双眼， 伸个懒腰， 回到现实的世界当中。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二奖， 拜拜。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